萤火虫找朋友。夏天的晚上，萤火虫提着蓝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。它在干嘛呀？它在找朋友。是呀，大家都有朋友，有好多朋友。可是萤火虫连一个朋友也没有，跟好多朋友在一起玩多快活呀。萤火虫也想要朋友，它就提着小灯笼到处找。萤火虫飞呀飞，听见草丛里有声响，它用小灯笼一照，看见一只小蚂蚱。小蚂蚱急急忙忙一直往前跳，萤火虫就叫小蚂蚱小蚂蚱。小蚂蚱问，你干嘛呀？萤火虫说，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？小蚂蚱说，我愿意。萤火虫高兴地说，那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小蚂蚱说，哦，好的，一会儿我就跟你玩，现在我要去找小弟弟，小弟弟真淘气，不知道跳到哪儿去了，天黑了还不回家，妈妈很着急，让我去找他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照照路吧。萤火虫说，我不能给你照路，我要去找朋友。萤火虫就提着灯笼飞走了。萤火虫飞呀飞，听见草丛里有响声，它用小灯笼一照，看见一只小蚂蚁。小蚂蚁背着一个大口袋一直往前跑，萤火虫就叫，小蚂蚁小蚂蚁。小蚂蚁问，干嘛呀？萤火虫说，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？小蚂蚁说，我愿意。萤火虫高兴地说，那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小蚂蚁说，好的，一会儿我就跟你玩，现在我要把东西送回家去，我迷路了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照照路吧。萤火虫说，我不能给你照路，我要去找朋友。萤火虫又提着灯笼飞走了。夏天的晚上，萤火虫提着蓝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。它在干嘛呀？它在找朋友。还没找到吗？还没找到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朋友，你们快交给萤火虫吧，要不它老是提着灯笼飞来飞去，多累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